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对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好啊，咁中国香港特区咧就近年咧就已经快速咧系向一个叫做老千港啊、呃人港嗰个方向咧系去迈进。咁近日咧继呢个药倍安心啊潘希纯事件之后咧，突然间咧又拍骑呢咁爆出另一单案件。有啲人话咧呢两单案系咪有关咧？系咪有啲咧政治势力突然间放呢单嘢出嚟啊？系引导方向。等啲人咧嚇唔好咁關心啊！呢個藥倍安心咧，呢個咧就我覺得未有足夠嘅證據嘅。不過咧，就藥倍安心呢啲咁嘅作假或者涉嫌作假嘅事件咧，係暴露咗個教育嗰個深層次嘅問題。呢啲我哋日後啊都會翻翻嚟繼續探討嘅。咁而家呢一單就爆發啲咩嘅深層次嘅危機咧？當然就係而家香港社會啊。係嗰種男女啊之間嗰個人際關係啊，嗰個一個咧好騎呢啊，係一個壞在骨髓裏面啊，一個 cheap 爆同埋咧係好符合一啲以前嗰啲小男人周記啊，係到咗2025年嘅叫全球網絡版，就係咧喺8月28日警方係聲稱接獲一名31歲嘅本地女子報案。嗱，呢個你要留意啊，係本地啊，同小紅書大陸人冇關啊。就話咧，呢個女子咧就話喺網上咧就認識一個男人，兩個人咧就相約去中環江樂道中嘅東方文化酒店去用膳。餐後咧，該名男子咧就聲稱去廁所，咁然後咧一去就如黃鶴。就令到呢個咧啱喺網絡相識嘅女人咧就喺度等咗50分鐘，等佢翻嚟埋單。點知咧發現佢已經離開酒店，食咗個餐，包埋支靚酒咧，係總共咧係80,000元嘅帳單。咁第一次見面，哇！當堂咧唔知點算好，於是咧報警求助。咁變咗係食化霸王餐，變咗邊個女事主咧？要自己碌卡，張卡咧當然唔夠碌，就揾朋友求助，就碌咗3次。咁然後咧就話：呢個女事主唔知點解咧，俾人咁樣樣咧係欺詐。我覺得咧啲女性主義者應該咧係出嚟視之為一件咧係好嚴重嘅男性霸權對女性嘅欺凌事件，係好嚴重嘅。但女事主咧後來竟然咧好奇蹟咁話唔需要警方進一步協助噃，嗱咁啊到底係咩原因咧？裏邊有冇鬼咧？嚇呢個貪飲貪食啊，係然後碌咗80,000元，呃咗80,000元啊！呢個文華酒店嘅名貴飲食啊，然後逃之夭夭嘅賤男啊，到底係咩身份？咩來龍去脈咧？鮑生，你有冇聽過呢件事啊？ 我有，梗係有啦，近期嘅熱話啦，咁啊亦都咧就令到人議論紛紛啊，因為咧。而家越嚟越多嘅資料披露啦，咁啊有多啲細節，咁啊令到大家對個案情啊有多啲了解。因為據說咧，呢個男士咧20多歲咧，係民建聯嘅前社區主任，咁啊曾經服務呢個親中建制集團啦，但係咧亦都同時咧有一啲案底累累，就涉嫌咧就即係佢。中學的時候已經出到嚟揾食㗎啦，咁亦都咧牽涉到2宗網上欺騙的案件，咁啊而家咧就好似話啱啱放完監出嚟嘅啫，估唔到咧咁快咧又出手，咁啊出手又成功，成功咧就呃到或者係約到咧嗰個女子咧就去食飯，咁咧未證實嘅消息但據有關消息人士同埋曾經喺現場咧嘅一啲叫證人啦，叫報道咧，就話當時咧呢個男士嚟到嘅時候咧，就有啲匆忙嘅，就不停咧就吹個侍應上菜，而且咧係預先咧訂咗呢支香檳同埋個菜式噶啦。嗱，似乎案情咧就全部係處心積慮，或者同呢個女方咧會唔會係有一啲前科世仇殺父仇人等等咁樣。咁於是乎咧就食完之後咧就飲完之後就逃之夭夭。咁成件事咧就即係我唔知道呢個係高智能嘅犯罪啊，定係低智嘅犯罪，因為呢、這個。 呢個行為啊，係本身啊，嗱雖然唔構成咩刑事嘅成分啦，咁但係咧裏邊你都知道咧，其實呢個現實嘅香港咧，即係有咁多嘅閉路電視啊，又有曬記錄啊，電話嘅記錄啊，咁你好難去即係全身而退噶嘛。咁我真係質疑咧，究竟呢啲民建聯嘅社區主任咧，佢個學歷啊，或者佢嘅智商咧，係有幾多咧？ 嗱，呢你頭先提到呢個黨咧，就出曬名愛國愛港噶啦。中國即係佢哋嘅阿爺方面咧，好放心啊。愛國者治港就係呢啲人，咁佢亦都係報稱律師。咁啊，律師咧，我諗亦都唔會荒暴嘅，因為咧佢走法律啦，走得好好正嘅。啊，你唔可以告得佢食霸王餐，因為佢同友人相約嚇坐低喺同一台，而且網上相識，唔係搭台，唔係一般嗰啲咧係茶樓啊、茶餐廳啊搭台一張。一個卡位啊，咁樣走咗去搭台咧，嗰啲伙計明睛眼企咧係知嘅。佢而家唔係，係兩個人一齊嚟，然後咧其中一個走咗，另一個佢相識嘅人坐低，理應咧就孭埋呢張單啊。咁所以你話告唔告得入霸王餐咧？加埋佢呢個民建聯嘅背景啊，係警方會唔會落案咧？會唔會進一步咧？嗱，而家個女事主又話最新嘅消息就話咧嚇唔會再追究啦，係咪因為啊見到對方呢個好強大政治背景咧，於是縮翻咧。咁你嗰幾條數啊，文話會唔會傾翻俾你咧？定係信用卡嗰邊，如果佢係美國運通卡嘅話，你可以嘗試向啊呢個美國運通卡，即係外國勢力求助，或者咧係向美國嗰方面，由於佢係美國啊嘛，向美國嗰度嘅女權啊嘅團體啊去叫佢哋介入都唔定。咁啊，食啲乜嘢餐咁巴閉？係八萬幾銀咧，係找數咧嚇。呢個文話呢個叫做極品叫啊 Manoir Premium Set Dinner Menu 係跟住呢個，因為呢對男女啊係搞出咁大鑊咧，就令到好多城中嘅上流社會咧個個要走去品嚐下。我哋睇到咧就係個頭盤咧犀利啊，蜜汁西瓜芒、西班牙黑豚叉燒、柚子醋小青瓜。黑鱼子金沙脆虾球，跟住咧就中西合璧嘅，有个红烧顶级官宴，跟住咧就系原只南非汤包半银环柱脯，柏姜香葱蒸海东星斑，黑椒汁嘅煎澳洲 M 九和牛粒和牛粒啊，同埋高汤金腿浸菜苗，仲有 XO 酱鲜虾扬州炒饭，甜品咧就香果香芒果布甸同埋美点双辉。就每位咧就2388蚊，因為嗰支酒係貴，所以咧埋單要80000蚊。嗱，據即亨飲業裏邊嘅知情人咧話，呢個姓黃嘅男子當初訂台咧都用粗口訂嘅，即係用英文嘅粗口啊。嗱，呢個咧如果你話文化嘅經理係聽到啲粗口咧，以往咧喺殖民地時代咧就知道咧呢啲人唔入流啊。文化咧係招待嘅咧係有教養嘅人。就不應該接他的單，所以你追回好像這個潘希純小妹妹這件事到底誰把關呢？我覺得文化把關的有責任，如果有一個人 是 用粗口他用粗口的 email 還是什麼呢？是你 我不知道什麼粗口， 就你應該知道這個人是疏疏地的，或者是有黑社會背景，是吧？但整個事件就是這樣的，就係、是、女事主呢位苦主一年前咧，你自己透過網上平台 Telegram 出席一個活動，期間認識自稱咧任職律師呢個黃姓嘅男子，咁跟住咧係有見面嘅，就喺文華東方酒店中菜廳約會，不過後來男人咧就借尿遁咧逃去無蹤。嗱，呢個係一種説法，另一種説法咧就係佢哋呢個 online dating 咧，其實未見過真人嘅。是第一次啊！呢個黃姓男子咧，係面對面見到呢個女事主咧，可能呢個女事主嘅樣貌五官咧，係同呢個據報稱係民建聯嘅前社區主任兼律師咧嗰、那個期望不符，係嘛？咁於是咧，佢又顯得咧好唔耐煩，一坐低咧就想走噶啦。因為你叫咗成為啊嘅美芝蓮餐咧，你要成兩個鐘咧先食得曬嘅。啊，咁佢咧，我諗。嗰條數諗一諗，如果起身走咗咧，又冇乜着數。空肚嚟見到條女咧，即係喺佢嘅心目中叫豬扒咧，係鹽豬扒對住食唔落，係要提早走嘅話咧，又覺得咧係便宜咗佢，不如咧諗一諗，啃埋佢，食埋佢， 所以咧佢留低咗两个钟头。两个钟头咧，个旁观咧嗰啲侍应就话睇到咧，佢对好不耐烦啊！啊，对住嗰个女宾啊，或者对住啲伙计，喂，大佬，嗰都系文话嚟噶，嗰度唔系深水埗啊、码头围道啊嗰啲咧地铺茶餐厅啊，系嘛？嗰度咧系拍得住啊，半岛酒店 Gadis 噶，系有百年啊，系老店，好似圣保罗男女中学咁咧，系一个 brand 嚟嘅。咁可见咧喺个餐厅嗰度当晚佢系相当之失态嘅。啊，就不耐烦，然后咧就话去厕所，去咗厕所之后咧走咗，咁就令到呢个女事主咧系50分钟啦。而家就系香港呢个社会，你就偏个男亲女爱咧，而家一早就勾啦。嗰啲系千禧年嘅时候，郑裕玲啊、黄子华呢啲，或者更早一啲咧，啊就诶呢、这个女骑陈宝珠啊，喺雍雅山房啊嗰啲吓，更加早嗰啲咧吓就系诶呢个方艳芬啊吓嗰啲咧系走嚟相睇啊，喺嗰啲茶楼啊。啊！嗰陣時，而家呢啲咧就全球化，叫 online dating。online dating 咧就係男同埋女啊，全世界都好，包括整個中國大陸啊，係冇任何嘅責任，亦都冇任何嘅道義咧，係同啊一定要同 online 識翻嚟呢個異性嘅朋友咧，係進一步交心。呢個係人都知噶啦。我哋睇到咧十幾廿年前咧，美國啊嗰啲電視節目，英國咧都有呢啲叫 blind date。但 blind date 咧係一個節目嘅系列，係請一啲男女咧走入嗰個電視台嗰影棚，係又開開心心，或者咧係租一個島啊，喺一啲南太平洋啊，又或者加勒比海啊，等呢啲男女咧去自然相處，然後咧睇下咧可唔可以擦出火花。嗰時 blind date 嘅節目咧可以講係相當之正常，而家唔係喺個網絡係咁，而且咧冇耐性嘅，一睇都唔啱咧即刻起身。嗱，而家咁样嘅情形咧，就系睇到一个全球化之下男女嗰种关系啊，系已经系 TikTok 化，或者系揸住个 remote 你睇 Netflix 一个片集，睇到头十分钟唔啱睇，即刻转台，系抌低唔会再睇啦。嗱，而家呢啲就系、是、呢、这个男人咧，就系、是、见到个女士个样同佢想象中之不符，所以咧即刻 remote 转台。佢咧對住呢個酒席同埋對住呢個女子咧，係對得到兩個鐘頭咧，都應該俾個耐心獎俾佢。一般嚟講咧，你而家睇電視啊，睇 Netflix 嘅先5分鐘睇得唔啱咧，就已經飛咗佢啦，係嘛？好似套《三體》咁，我睇咗頭一兩集，我冇心機睇落去，已經咧。所以你睇睇而家嗰啲 Netflix 全部都係啊，個你睇嗰啲帳户啊，你好多套片咧，你都係睇得15分鐘，而個 Netflix 同你 save 咗。话咧你系未睇完嘅，系嘛？嗱，依啲咪就系啊，佢而家当啊，所谓嘅沟女咧，系当睇 Netflix， 系一个咧电视啊嗰个串流平台啊，一个咧系商品啊，呢一种咧叫男女关系嘅串流平台化，每一个人心里边都有个 remote control， 嗱咁样样嘅话咧，就同几十年前大家坐低倾偈吓，你知几老土嗰阵时。好多年前咪有一隻遊戲叫筆友嘅，係嘛？喺嗰啲雜誌啊，係嘛？嗰啲南國電影啊，後邊嗰啲啊啲男女住喺啊沙撈月啊、啊雪蘭娥啊，又同香港啊、台北啊嗰啲咧，然後咧係互相寫信，寫信了解之下，就先至好多年後咧去約一個時間見。通常咧講大家有咩嗜好、有咩志趣，我中意聽古典音樂喎，係咩？你中意聽邊個啊？我喜欢听布拉姆斯那个不是我喜欢听李斯特李斯特啊布拉姆斯啊或者我喜欢听海顿另外我喜欢听莫扎特是吧莫扎特和海顿之间有一两只譬如海顿呢是弹过作过一只叫大提琴交响曲的而莫扎特从来没有作过这个大提琴的这些呢是一些高层次的文化交流之下呢那个时候男女之间的情谊咧系容易建立嘅，大家都读文学系咩？喂，你中意《红楼梦》啊？我中意呢个莎士比亚，系咪？我读英译嘅，对方咧原来读中国文学，虽然都有少少等级嘅差异啦，系嘛？个女生可能喺港大啊，系读英国文学；个男生喺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读中国文学。其实呢啲咧，大家见面都有少少等级噶啦，只不过咧，大家如果系文青嘅话，嗰阵时都仲有啲话题咧系可以插得着。然后慢慢点燃，然后有一个过程。而家咧系冇过程，呢、这个过程系两个钟头， 个过程就系呢一围啊，系80,000蚊连爆酒啊嘅一张菜单，然后望一望，觉得唔顺超，食唔落，啃唔落，即刻走人，好嘢嗱。无论呢个男人咧，佢后边系咩政党，系咪爱国爱港咧？啊，只能够我哋睇开《小男人周记》阿蛋时代咧，就而家系21世紀啊嘅续篇啦，系咪咧？ 嗱，陶生，你讲嗰啲即系故事或者而家嘅案情咧，我真系觉得有啲勾啫。正如你所讲咧，咩男亲女爱，已经25年前嘅故事啦，四分一世纪啊，依啲不消提啦。照计依啲案情或者古仔咧，系唔会发生嘅，因为正如你所讲，而家喺即系人肉横流啊、痴男怨女嘅年代咧，喺网上边啊，唔系话咩交友啊，系揾炮友，即系或者叫 SP， 叫 sex partner。其实整个过程咧冇依个咁复杂噶，唔需要话要约出嚟去文化酒店，仲要食2个钟头嘅饭，开支香槟，跟住先至上房。喂，冇可能噶嘛！而家网络时代去揾依啲交友软件，目的系上床，上床成件事系根本系快速完成噶嘛？点解会行翻去几十年前依啲咁嘅，即系好似你话翁雅山房式咁嘅交友方式，要食餐饭，仲要食2个钟，仲要去文化咧？嗱。其实如果大家分析个案情咧，里面有好多嘅疑点嘅。嗱，如果真系佢哋当初嘅双方嘅目的啊，系揾 partner 啦，我唔知道系咪 sex partner 啦。其实系唔需要经过呢个文化嘅步骤，系有啲特章嘅。喺现代嚟讲啊，40年前我唔敢讲。咁但系咧，跟住落去，如果我嗰啲消息系真嘅，这个男士系预先订咗支香槟，咁嗱我代入啦。咁佢究竟系咪决定？这个女仔现身的时候，如果靓的佢就唔闪，佢埋单；如果唔靓的佢就闪，跟住就对方埋单。嗱，我唔知道，我举例啫。嗱，但系咁样嘅即系咁嘅计算或者咁嘅部署咧，其实个风险好大嘅，或者系其实咧有啲戆居嘅，系嘛？你点解唔调转咧？点解你唔订即系唔订酒，但系去到现场先决定究竟系叫？呢、这個蒸馏水啊，定係叫呢個香檳咧，係嘛？好啦，咁又退一步講啦，咁即係話其實佢口渴啦，或者佢前世未飲過呢支咁貴嘅香檳啦，佢目的係要揾個人咧去幫佢埋單嘅。嗱，咁呢個行為本身就有啲怪嘅，係嘛？ 個動機嚇。 係啊，因為呢個唔係話唔得，即係有呢個世界上有人呃飲呃食嘅，咁但係咧動用到咁大嘅我哋叫做大龍鳳咧，去呃酒飲呃嘢食咧。即係似乎啊，嗰個不成比例，咁所以嗱，其實有啲人咧，即係唔係代表我啊，有啲人就覺得確嘅要求，其實個女方要現身，因為咧，第一女方嘅樣貌而家俾人咧懷疑咧， 平頭品足 係貨不對版，嗱依樣唔公平嘅。首先，我覺得因為佢冇現過身，你何從呢個評價咧？第二，喂，其實冇聽過女方嘅版本喎，個故仔喎，究竟呢2个鐘頭咧？有人話個男方係唔耐煩啫，咁但係你諗下，如果真係你面對一個你唔想對住嘅人2个鐘頭食餐飯咧，喂，冇人頂得順嘅，其實一早起身走噶啦，即係尿遁噶啦，或者係話屋企有事。咁但係如果真係有2个鐘頭嘅共處咧，喂，照計傾咗啲乜嘢啊？究竟呢、這個女方同佢嘅交流係乜嘢？有冇衝突啊？有冇一啲挑釁嘅説話？諸如此類。喂，其實～應該要水落石出咯。嗱，而家呢件事已經去到公眾利益嘅啦，即係唔係私人事，因為牽涉到咩政黨，牽涉到咧文華酒店嘅相遇啊，究竟嗰支香檳啊，嗰碟菜啊，究竟值唔值呢個價錢啊？甚至牽涉到咧，究竟網上嘅交友咧係唔係一個可靠嘅？喂，呢啲全部都係公眾利益嚟嘅，陶生。 咁呢個咁嘅係嘛？嗱，表面上嚟睇咧就係似啊。呢啲 online dating 嘅初階段啊，會唔會見到對方個樣？定係咧，你初初見到張相，你先至同佢聯絡噶嘛？嗱，即係我估啦，係嘛？ 我俾張相出嚟啦 ，send 出嚟啦。 張相會唔會啊？係經過高度化妝同埋高度美容，或者甚至用他人張相咧，就令到呢個民建聯出身嘅黃姓男子，當初有一隻性幻想。就以为咧佢系靓到啊，好似咧1982年刘德华版嗰个《神雕侠侣》里边嗰个叫陈玉莲咧，点知一见到真人啊，先觉得对方系如雾莲咧， 係嘛？定係啊睇到張相以為對方係陳慧琳，點知咧嚇一埋牙先見到對方係陳立品咧？咁你見到當初張相嘅時候，就梗係啊開天就係、是、一個誒贏在起跑線，就咧梗係掟文華東方，諗住咧 impress 對方。就不排除，我覺得呢個咧理由係最最高嘅可能性。不排除一坐低就見到咧所謂嘅貨不對版。嗱、这個咧一定要用女性主義去批判，因為呢個純粹由男性霸權嗰個視覺啊係為焦點。喂，你睇人，人睇你。呢、这個男王姓嘅男子，你自己係咪好靚仔先？係嘛？你係咩先？嚇，你係黃子華係定係黃一山先？啊？你是啊，呢、這个刘德华是咪？定是以前做七十三嗰个叫刘一凡先？嗱，呢个是平等的吓、啊，你是不是啊？好似啊，以前啊，廿年前嘅吴彦祖咁有型啊，加埋彭于晏啊咁好嘅身材啊，定系一望落去系鬼鬼祟祟啊，系好似以前曾楚林咁样咧？你点知啊食唔得落饭嗰个咧系你啊，而唔系对方咧？所以我觉得呢里边有好多深层次嘅问题。啊！呢個你唔好以為係兩個人之間咧，係以前呢啲咧娛樂版嘅八卦嘢。我覺得咧，裏邊係隱藏好嚴重嘅社會危機。啊！呢個咧表面啊，而且何況呢個亦都係一個民建聯啊，會唔會純粹淨係啊睇個樣咁簡單咧？會唔會其實嗰兩個鐘頭你唔會捱到兩個鐘頭㗎？兩個鐘頭係咪評論其他嘅嘢咧？ 係啊， 啊定係發現啊對方啊係一個咧啊同你政見唔同嘅咧？啊，黃林民建聯雖然姓黃啫，啊，黃絲個黃咧，其實一啲都唔黃啊嘛，係勁男啊嘛，會唔會同呢個女仔坐低咧，喺度講下講下，啊，由呢個英國文學啊、法律啊、法治精神啊，突然間講到2019、2020年啊，唔係喎，過咗三日咧就係831咯，你點睇啊？於是呢個黃姓男子咧就念咗一段啊《國安法》嘅條文啊。又或者基本法啊，系嘛？咁搞到呢個姓黃嘅，呢個姓黃嘅大過佢喎，30歲喎，係嘛？女方大過男方咧，係差唔多7年喎。咁佢嗱，如果佢係2019年嘅出咗咪職場咧，呢個大約係啊都已經5年啦，係嘛？啊，5年至7年咧，應該咧係比呢個姓黃嘅男子更加成熟喎。會唔會政見不合一下反台劈炮？於是咧，呢個啊民建聯出身嘅咧，就諗住要懲罰下對方啊！呢個咧黃絲啊，嚇呢個網友，於是叫佢找埋條數啊！呢啲唔知啊，因為我哋嘅資訊咧係殘缺不全，我哋只能夠係由啊網約啊嗰個層面去諗。嗱，你講到頭先呢個網約咧，就係佢係好微妙嘅，佢又唔係召妓，又唔係叫鴨，係咪啊？佢召妓同叫鴨，你呢個叫金錢的交易啊，嗰啲唔需要出嚟咧，係整親文化東方咧，係咁累贅啊！喺一睇啱就直接埋牙上門撳鐘仔，同埋包出嚟酒店開房啊！咪走乜走去文化東方係開房啊？你上去開啦，係咪喺下邊餐廳食食乜鬼啊？所以呢個咧又唔係召妓同叫鴨，咁你又約炮嗱？呢個咧約炮比起召妓同叫鴨咧。又高一格高一級嘅，因為約炮咧，嗱雖然個炮你知大家啲咩意思啊，但係嗰個約字咧都要前邊都要少少咧係溝通下嘅，係嘛？睇下對方個樣啊，又或者年齡啊，啊前邊都有少少頭盤啊，啊都要咧進入呢個 main course 嘅，啊但係呢個本身咧，如果你話係以前嗰啲筆友啊、交友啊嗰啲咧，你一開波就唔可以咧。是露馅咧，系咁快进入一个咧性交易或者睇板个阶段，呢一定要好似以前咧，吕其陈宝珠同埋啊谢贤嘉玲啊，或者呢个叫丁莹啊、朱刚啊咁样咧，系食几餐饭，然后先叫睇戏。睇戏咧喺里边咧一片漆黑咧，都唔敢手拖手，系手指尖掂到手指尖，仲要睇套咩戏咧？你仲要拣系文艺爱情啊，定系恐怖？以前咧都系过三关就斩六将，吓、那、嗰个男女关系嗰个过程咧，就好似文华酒店呢一个咧 Premier Set 啊，系呢一个套餐咁。嗱，而家呢个世界好奇怪嘅，食呢套餐咧，嗰、那个 course 咧就越嚟越多，吓食嗰个过程咧就越嚟越长。但系男女关系约炮或者所谓嘅召妓或者叫鸡咧， 就一眼咧就要即刻咧睇啱，就要就地正法，呢、這个先系畸形之所在。所以咧，你要睇到就系、是、你睇到文华酒店呢一餐啊，啊天价嘅啊嗰个由官宴啊，一路到和牛炒饭啊，一路到啊呢个美点双辉咧，嗰、那个 set menu 啊，最弊就系佢系 set 咗一个好长嘅过程，同埋你男女之间系一下唔啱或者一下啱，就要即刻挞着啊！佢呢个两边啊，两个时间表有落差，知唔知啊？有冲突啊，所以先发生一单咧，就发生一宗咧咁嘅悲剧，就系个男人起身走咗去啊！其实嗰餐嘢唔系好贵啫，系咪2000多元？贵就贵在嗰支酒啊嘛，大镬啊嘛，另外普洱茶都几百蚊嗰度啊，攞命啊嘛，系嘛？啊，所以咧就呢、這个证明点咧，香港都会有好多消费力嘅，消费力都好高嘅。同埋咧，小紅書咧又不妨啊，係參考下呢單嘢，係嘛？就大陸嗰啲唔好話落出嚟都係窮遊啊，嚇走嚟呢個麥當勞嗰度瞓覺啊！呢件事可以散入去小紅書，係吸引下大陸嗰啲咧，上海啊、北京啊嗰啲官三代，同埋嗰啲民企啊，嚇嗰啲仔女係等吸引下嗰啲黃絲聰啊。啊！嗰一陣啊，係落嚟啊，同埋約下啲明星啊，咁樣咁啊，對香港個消費咧，啊嗰個提啊，嗰個品位之提高咧，係有好大嘅促進。所以咧，呢件悲劇唔發生都發生咗，點樣可以將佢轉為正能量咧？啊，呢個咧就唔需要太過悲觀同埋太過憤世疾俗嘅，係咪啊，鮑生？ 系咁啊！而家咧，我覺得就唔需要太討論咧，究竟文華依張單咧，究竟值唔值啊？或者文華嗰支酒啊，貴唔貴？我覺得依討論依啲嘢完全失焦啊，錯曬嗱。反而頭先我哋所討論嘅就，我覺得就啱啦，因為個問題就係不成比例。我成日都覺得，因為成件網約嘅事件咧，點解要網約呢個世界？就是、但求咧就快捷啊嘛，即、就、係、是、通過咧呢、這個即係、就是、網上邊大家咧。hit and run 或者系咧唔啱就下一个，尽快咧唔好嘥时间。而且咧，出到嚟之后咧，其实好快可以决定咧下一步究竟高啊定系唔高。咁但系冇理由咧，我就始终觉得冇理由系要通过一场两个钟头嘅晚宴啦，要使咁多嘅钱啦，咁多个部署啦，去决定嘅。所以嗱，依个问题咧，我觉得有内情。呢、這個內情可能喺超乎我哋想象之內，而且你講到呢個係前民建聯嘅一個社區主任啦，究竟中間啊會唔會其實佢有啲任務噶？會唔會其實咧係任務失敗啊？又會唔會最近咧？你知美國咧新嘅總領事啊李新啊嘛 ，E.G. 嚟，咁會唔會咧女方咧又可能咧其實係同美國依邊咧係有啲特殊嘅關係啊？嗱，即係可能我咧即係做我本行咧都係喺啲戲劇性向嗰方面諗，我覺得成件事冇表面咁簡單嘅。里面可能牽涉一啲咧，即係 Mission Impossible 嘅情節咧，即係我成日覺得個男方咧啊，可能最後啊都係無事，即係可以全身而退。 你講呢樣？唔係好似，如果你話南方愛國愛港，想話咁樣釣魚啊，捕捉呢啲咧，啊潛藏嘅，譬如話呢個女方係黃絲咧，咁啊冇理由唔找數嘅，唔找數嘅話咧，成單嘢咪揚咪肉酸咯，梗係找啦，80,000蚊有阿公嗰度傾翻噶嘛，係嘛？啊，咁呢個我覺得咧，你就諗得太多，係嘛？只不過咧，即係網約又好，約炮又好，嚇。呢、這個咧，呢件事教訓啊，香港啊嘅網絡嘅男女咧，我知道你第一炮出嚟見，唔通大快活大家樂麥當勞咩？對方都秒你咧，咁 cheap 係嘛？咁但係一下去到咧，心比天高咧，喺呢個文化半島咧，又係容易嗨嘢嘅。乜嘢咧都係合乎孔子話齋中庸之道。第一次見面咧，如果唔係酒店雙人房咧，嗰、那個餐廳咧，你咪攞翻唔好食得咁串咯，係咪啊？2000多元，你係300-500元一位咧，係過得去嘅。然後第一眼見到，第一次見到啱啦，唔係豬扒啦，下次即刻先跳升文華半島都唔遲啊，係嘛？使乜搞到第一炮啊？80,000元就半天吊就成為國際新聞咧，係嘛？就仲大過王澤林啊，係打入呢個紐約網球啊，呢個咧全球第100強添啊！你話係嘛？好唔好笑啊？咁所以咧。啊，点解会香港开埠以来发生啲咁嘅嘢？系咪真系有背后喺后边想引导风向，等你用呢单嘢去冚另一单咧？呢啲就唔知啦，见仁见智，耐人寻味。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